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名字叫《琵琶语》，它的作曲是林海先生。那么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曲子啊，不是在 CD 上，而是在一个电影里，这就是由徐静蕾啊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部电影啊，把这首曲子作为了插曲啊，一下子呢被很多人记住。那实际上呢，我们也因为这个曲子记住了这部电影，也因为这部电影了解了它背后更加伟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几本书当中的一本儿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好几本书，但是呢，他们都是同一个作者，这就是著名的奥地利的作家茨威格。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分享的是他的读者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啊，爱书人夏蓉。夏蓉你好。 香龙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先有的小说啊，在好多好多年之后啊，被徐静蕾改编成了电影啊。这个电影还获了一些奖啊，当然他的演员实力也很强啊，有这个姜文之类的啊。 对， 那么这个电影和书相比啊，夏蓉你都看了啊，你个人觉得改编的怎么样啊？ 说实话，前几年这部电影是吧，前几年看的这部电影，怀抱着很大的期望去看，因为十几年前看了这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时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所以看到一个挺有才的女导演把它改编成了一本电影，就特别的期待。但说实话，看完了之后挺失望的。我觉得比书差很远 啊。其实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哈，特别是有一定情节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和电影之后呢，看过作品的人往往会抱着很大的期待。 对，但是同样的是，就是就算你预料得到他的电影没有书那么好看，你还是会想去看。因为书给你的那种想象，人都有一种欲望，都想要去把它落实成一种能看得见的东西的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我是有。但是回过头来，这就是读书的乐趣，就是你看不见这些形象，可是你的脑海当中会用你无尽的想象去把这个形象描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 是。触不到的主角啊。 对啊。 那么只有在想象当中才更接近于完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啊，所以说一旦给它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哈姆雷特，那势必会有人喜欢，有人没感觉，有人呢不喜欢啊，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啊。我们一再说读书俱乐部我看书，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啊。那么既然这部电影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 追捧哈，肯定也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肯定啊，在电影这个角度啊，他获了一些奖。那么，而且夏蓉又说了，他个人认为书比电影更好看。 嗯， 那么就相当有必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来说说书啊。说书之前，先来说说这个作者啊，茨威格，1881年在维也纳出生啊，是奥地利的作家。那么他的经历啊，也是比较的多。1919到1933年呢，他在这个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啊，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音乐之宝啊。后来1934年搬到了英国，1940年拿到了英国的国籍。为什么拿到英国国籍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纳粹的思想已经在他们当地啊比较的占据主流。 嗯。 随后呢，他去过巴黎、纽约、巴西、阿根廷，还有乌拉圭啊，做一些短期巡留，做一些巡回演讲。1941年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啊，这是从一西到一东啊。后来呢，在巴西就住下来了。不过啊，1942年，就是一年之后，他在他住下来的那一个度假胜地和妻子一起啊自尽。这就是他的一生的经历。我们且不说他为什么自尽啊，但是呢，或许从他的这个文章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啊，能够了解一二。 嗯， 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到底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嗯，这本书它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封信， 嗯、 但是我不想以一封信的这个顺序来讲述它，我想他可以说是讲了一个作家的故事吧。有一个非常帅气、身材很高挑、动作很轻盈，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男作家，他的一生当中风流韵事无数。当然了，这个对于一个很有才、外表又非常的倜傥的男士来说，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哈。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过无数桩艳遇风流韵事，这其中有两个女人值得一说。这个作家他的特点啊，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迷人，能够吸引那么多女人呢？一是他很有才，二是他很漂亮，然后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就是特别迷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天生就是为了来俘获女人的，所以当他看你一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按照书里面的描写，就会觉得你整个人都被他的眼光包裹，是一种温柔的包裹。 哦、哎，如果你当导演选角色来， 我一定不会选姜文。 你会选谁呀、啊？又有才华、眼神又那么好，金城武之类的吗？ 至少他应该是就是相对来说儒雅一点的、文一点的演员。 哦、黄磊。黄磊眼神可能跟他比，跟你刚才说的那个范儿比， 还 差点，还 差点。 黄磊的气质， 那个、 金城武的脸 啊，对，黄磊稍微纯了一点，我觉得、 哦， 就是这个作家吧，他是 他要有点放荡不羁， 对，没错，就是要有一种很混合的气质。哦、那所以他这样很吸引人，就连他就是他的隔壁的邻居，连一个小女孩被他的眼光这样一看，也都会脸红心跳，就这种， 哦、 就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都会被他。 那得让那谁演？ 嗯 啊，就是 你脑子里有人是吗？ 啊，我脑子里有人了。 但是我对于那个男演员不是特别熟，说不上来。 应该一个外国人。 你自己演吧。 啊，那个电影我暂时想不起来了，你接着说。 好，总之他就是一个女性杀手吧。 嗯。 然后呢，我们说说他生命中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女人，一个是一个18岁的少女。刚刚怀春的少女吧，情窦初开。这个少女她怎么遇见的呢？就在她的家门口，因为有一段时间她发现有一个姑娘好像老在她家门口出现，但并不认识她是谁。然后等到她好几次看见她，有第一次她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跟她打招呼。但是几次遇见之后，而且她发现这个姑娘躲躲闪闪的眼光也在看她，于是她就跟她那个搭讪了以后，结果就这么得手了。 哦、 然后他 得手是什么意思？ 就是开始交往了嘛。他就邀请这个姑娘去吃饭，然后吃饭聊天聊得很多， 但是一直也没有问他的名字，也没有问他的来历什么的。这就是一个风流男人的秉性吧。你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你只需要和我一起度过这愉快的时光就好了。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 嗯， 刚才说的那个扮演者，他叫莱昂纳多。 哦， 他演过了不起的盖茨比， 好吧， 百万富翁啊，挥金如土。 嗯，不知道他演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他的眼神是挺迷人的。 是 的，是的。嗯， 好，继续啊。 好吧，莱昂纳多遇到了这个姑娘。 那是不能让人抗拒的。 嗯，对，然后吃完饭以后，嗯，这个男作家呢就尝试性的问这个姑娘，你愿不愿意上我家坐一会儿。 嗯， 一般来说女孩子嘛都会比较矜持，对吧？尤其是第一次见面，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女孩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就好吧。 嗯， 于是这个作家就对这个小女孩更加刮目相看，觉得她身上好像有一种令人惊奇的东西在打动着她。 哎呀，你看啊，就有的时候吧，我们看一些作品啊， 嗯， 生活当中可能还真没遇到过有坏人想对一些姑娘使坏哦、 嗯。 前两天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理解这本书哈、啊，前两天有一个中国的啊，一个这个劫匪，他劫持了一个女的， 嗯， 你看那新闻了吗？ 没有。 他拿刀，他要杀她，他说就是问那女的怕不怕？ 嗯， 那女的是人质啊， 嗯， 是吧？死就死呗。啊、哦，那女的这么坦然淡定，把那个解救她的民警都震惊住了，就是一点都不怕，来呗， 嗯， 来呗，要不我帮你啊，这个意思啊。最后那劫匪还是成功的被警察，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制服了。 嗯哼， 就是有的时候这坏人啊，或者说呢心怀不轨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非分之想的人哈、啊， 嗯， 他试探性的给人下一个套是吧？ 嗯， 没想到对方很淡定啊、 嗯， 这个好像见怪不怪似的， 嗯、 但是呢又很纯洁， 嗯， 不见得是那种老手哈、啊，行啊，反而会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哈、啊。 但是这个故事的方向和你说的是相反的。 哎、这个哈，莱昂纳多 更好意思下手了。 他怎么办了？ 嗯，他就下手了。 下手了、啊。 他只不过因为这个姑娘的与众不同，于是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啊、哦，在他众多的姑娘当中。对于这个姑娘来说， 对她准备好像捕捉一个猎物一样的去反复的去追逐、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猎物主动的扑到她怀里来了。 哎， 嗯，这是她在过去的风流史上可能是没有遇到过的、 嗯、 所以这个姑娘有点特别嘛。 这种心态啊，我相信书里面肯定有一些有意思的文字描写、啊、 对对，因为茨威格他就长于心理描写， 但是说实话香露是没有过、啊、只能在文字里面找。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心态吗？ 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姑娘这么容易的说好啊跟你走，你就害怕了？ 哎，是吧，我想每个男人可能有每个男人不同的回应哈、啊、好，接着说。 对，然后他们就约会了几次，非常美好的记忆，尤其就是在这个姑娘离开之后，这个作家都会非常体贴的显示了一位绅士的一种风度和柔情，都会送她几朵她房间里的白玫瑰， 嗯， 作为一个礼物。这是一个当然小小的细节啊，不是很重要。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之后，因为这个作家他经常要各处去旅行，他是作家嘛、 嗯、 要收集素材，于是他走之前就跟这个姑娘说，等我回来我再来找你。但这个姑娘呢，她又很矜持，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她很矜持，就是她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和住址，而是给了这个作家一个第三方地址，就好像代收快递的一个第三方地址一样、 嗯、 等着他来找他，这样好像他能掌握主动权嘛，是吧、 嗯、 可是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这个，就是说这个作家出了一趟差几个月回来之后就把这桩事儿给忘了。 对，风流才子嘛，总是容易啊移情别恋，总是容易喜新厌旧的。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朵他偶然间采撷的一朵含苞待放的一朵玫瑰花。开完了就忘到一边去了，就忘了。这是、 嗯、对于他来说就是露水情缘嘛。 是啊是啊，因为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嗯、 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二个女人是在哪儿碰到的呢？相当于就像比如说是夜总会吧，迪厅吧、 嗯、 就这样的一个场合、 嗯、 所有人都在纸醉金迷，很放荡，很那个就是很享受。其中有一个女的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女的是一个 风就是怎么说，风韵很有风韵的一个少妇。 嗯， 这个女的很热情，然后也跳舞也跳得很好，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气质吸引着她，然后呢她就尝试着勾引她，暗示她，其实他们俩不坐在一起，是隔壁桌，她就暗示着这个女的到门口衣帽间那儿去，结果那女的真的来了。 嗯， 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可见这个作家她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嘛，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一个女的给吸引走。 好，以下略过1000字。 对，反正又是一桩风流韵事。 嗯， 然后第二天，当然这个作家是把这个女的当成一个援交女，就是一个高级妓女来看待的。 嗯， 所以等她第二天她往她的皮手套里面还塞了钱。 嗯， 她就觉得这就是一桩就是 生意 就完了。然后这是她一生中比较特别的女人。第二个女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 嗯， 但如果我要说谜底说出来的话，你会大吃一惊。 嗯，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18岁的姑娘和这个30出头的一个成熟的少妇，他们是同一个人。 嗯， 而这个男作家两次遇见他，两次都没有认出来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都是就是这个作家年轻的时候他的邻居，那个我一开始说的那个13岁的少女，13岁的姑娘。 嗯，她长大了。 对。 啊， 而且这个同一个女人，她在18岁遇见这个作家以后，跟他风流了3天之后，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嗯。 嗯，而且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已经很大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因为在那个忘了交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就那个年代还是一个就是女性并不独立的，她们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全靠男人来供养的。 嗯， 所以呢这个女人她带着一个孩子，她怎么生存呢？她又想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一种贵族的生活，怎么办？她就给人当情妇。 嗯， 所以她是这样来供养他们的孩子。所以这个男的在那个风流场合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才会看起来是那样一副就是很放荡的样子，因为他经常长期做别人的情妇，就有这种气质吧，大概。 嗯， 所以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谁，直到他42岁生日这一天收到一封信，这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嗯， 这封信里面这个女人把她13岁开始对这个作家的爱慕，一直到他们的孩子死，也是这个女人即将要死的这一生，把这女人自己的一生用一封信的方式来告诉这个男的。 嗯，这一生可能就爱过一回。 嗯，而且我爱你你并不知道。 嗯，爱了那一回还有结晶啊，但这是小说创作啊。 嗯， 但是前面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还是真的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 嗯， 当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是原来那个你，但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 嗯，对，这个女人一生都只为这一个男人活着。 嗯 嗯，而且书里面描写一个孩子的爱情，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动人。这有一段话也被当作茨威格的金句，也被广泛的流传。 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怎么说的？ 对，就是因为他13岁就爱上了这个作家嘛。 嗯， 作者这么写，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奉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自己的感情。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嗯，这句话确实很有名哈。 嗯 啊，我爱你和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 对，他就好像，啊，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怀里揣了一块怀表。 嗯， 这个怀表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他的走动都是为了这个主人，可是这个主人呢 极少意识到这个怀表的存在，只在偶尔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时间，然后又放回去了。只有这个怀表，它在耐心地计算着主人的时间。 嗯，哎，看完这样的小说，作为女士，一般有什么样的感慨啊？ 啊，我觉得我大概是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看到这本小说的吧。 嗯， 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好长一段时间一两天都回不过神儿，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经历过爱情，然后就是当时给我的，我当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我就记得我把这个爱情当时的理解就比喻成一串葡萄，就是那串葡萄一直挂在那儿，你就一直在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然后你就不舍得去把它摘下来去品尝，因为你怕你一尝完了之后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就再也没有了。然后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它熟透了，可能都已经不能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就是爱情就是等待等待，一味的等待，当时还没有把它往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个方面去理解，只是觉得这是一种等待，漫长的等，等待你来发现我，等待你来注意到我就是那个从小就爱你的那个人。 嗯，你怎么看待女性面对爱情的那种奋不顾身，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这种考虑， 对， 直接投进对方的怀抱？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 小说里的这个人他更加的艺术化一些， 对，就是极致化了哈，就是这个人特别的一直就是偏执，就是这个女的人，这个女人她甚至在信里面写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孩子死了，我也快要死了，我才会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否则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爱你是我的事情，我知道你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的生活，如果我的出现甚至让你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你一定会觉得束缚，甚至会因此恨我，我不愿意你恨我，所以我宁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绝恋，绝望的爱恋。 嗯， 就是明知道没有结果的， 他也不要结果 啊，我也不需要，是吧？ 对。 但是在某些女士看来，她们肯定对这种恋爱的方式不屑一顾啊。你把你自己的权利哈、 是 你把你自己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都抛在了一边。 但是我这么说哈、就是我们世俗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交换，不是说物质的交换，而是一种就是有人打过这一个这样的比方，我觉得挺贴切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爱情关系，就好像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账号，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往里面存钱，你存多少，你也可以往外取多少，如果一个人存的多取的少，那么他付出多嘛，如果一个人只取不存，那时间长了这笔钱就会用完，对不对？所以你要不停的，你要去银行取钱，但你也要不停的往里存钱，这样才是一种世俗的我们大多数人拥有的爱情。但是有一种极致的这种爱，他真的只付出，他不要求回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当然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其实啊，茨威格还有啊一本特别好的书啊、当然这个就不是小说了，这是类似于传记方面的那个书，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啊。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哈、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其实呢就在几个关键的节点，有几个关键的人所做出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夏蓉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 朋友们，再见。 我设计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用眼睛拾起路上的光影，却分不清。